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财经和平研究所22号发表一份研究资料，揭露了南朝鲜傀儡当局在海外进行的卑鄙的反美阴谋活动真相。研究资料指出，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反美阴谋活动集中于对我国驻海外公民进行诱导脱北活动。特别是进入今年，南朝鲜傀儡当局要引诱和绑架并拉走我国驻海外公民的行为变得空前卑劣和恶毒。研究资料接着指出，南朝鲜情报机关通过邮件和电子邮件向我国常驻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外交及贸易代表机构以及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和子女大量发起从头到尾全是诽谤和重伤我国最高尊严和制度、煽动脱北的出版宣传品、书信和电子媒体。披上北韩战略中心代表外衣的江哲焕，按照为国情院的心理阴谋作战方案，仅在2016年9月到11月期间，以中国朝鲜人总联合会的名义，向我国驻外数十处代表机构发起了杂志《妇女朝鲜》，其里边加有诽谤并重伤我国制度、煽动我国工作人员脱北的亲笔信和收录叛徒蓝颜的存储卡。今年10月5号，在印度有一个背叛祖国而逃走的名叫文哲雄的人，带着一些国情院要员出现，给一些早已面熟的我方人员打电话，说什么可以提供帮助，还是当面讨论等等，多次试图把他们诱引到国情院的陷阱。在这之前，8月和9月，在柬埔寨有一个为国情院要员直接接近一名快要回国的我方人员，要用诱惑的方法来引诱他，但未能得逞，就进行威胁恐吓等干出了妄动。2016年4月，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发生的对我方女工的集体引诱绑架事件，是一种千秋难容的反人道犯罪行为。其目的在于通过我方人员的集体脱北来证明其对北施压一边倒政策的正确和效果。研究资料列举资料指出，过去南朝鲜傀儡当局的对北诽谤重伤一向在军事分界线一带以心理广播和传单投洒为主进行，可如今针对我国驻世界各国公民恶毒地进行。现在南朝鲜傀儡当局比任何时候更为执拗、更为恶毒地进行对北心理战，其最终目的在于破坏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稳定和一心团结，丑化我国的国际形象。研究资料揭露，南朝鲜傀儡集团不择手段、百般策划拉拢他国参与其卑鄙的反北阴谋活动的事实后强调，南朝鲜傀儡集团的阴谋活动是一种要在我国内部造成社会混乱和流血事态的政治恐怖行为，使人联想到如今美国及其追随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的政策错误并感到后悔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我们希望北南关系改善与和平统一，但是绝对不能容忍南朝鲜傀儡集团以恶意回应我们的善意和雅量的行径。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当看清当前北南关系的趋势和南朝鲜傀儡当局的反北阴谋活动本质，对于南朝鲜傀儡当权者要全部动员情报阴谋机关，把朝鲜半岛和他国都变成北南对抗场合的政治恐怖和蹂躏人权行为提高警惕。